我是汤伟进，现在是2011年6月6号。今天在报纸上刚好看到一个这个美国历史档案国父曾经为公民的这个消息哈。这让我想录这段声音，就是说其实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历史呢其实并不能够从教科书上来学的。因为教科书上写的东西可能都是经过人家过滤过然后再写过来的。真正的世界呢远比教科书里面，至少是我们台湾的教科书里面写的还来的复杂的。所以事实的真相有时候如果不会思考的话可能很难看到事实的真相的。尤其是这种经过媒体渲染或者是说在网际网络上呈现的并不见得代表是事实的本身的。所以呢我特别录了这段声音呢要给我的儿子呢也让他能够了解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人家给我们的。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也都还算是正确的齁，可是并不完全是。那在辨别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是非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些的时候呢，这样独立思考的能力呢，还有这样的精神是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呢会把对的当作错的，错的当作对的啊，那可能会相当的混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想致力于怎么样保留这个人生的经验跟智慧呢，来教导后代的子孙呢，包括我的儿子也是一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录这些声音的档案，因为我想要一一的教导他们可能有时候会有困难的，所以透过数位典藏的概念呢，可以把今天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呢保存下来。因为要写成文字呢有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写。而且加上这个 authenticity 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你写的等等的这个问题，也因此呢录音呢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方式啊。那 archive.org 呢也就是这个 internet archive 这个能够 host 的能够帮我们储存这个声音的档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ervice 啊。虽然它的 interface 不是很user friendly 啊，至少到目前这个时间点不是，但是呢它能够把这些智慧协助这个世界典藏这个数位的资产这个动作呢还有这个工作呢还是相当相当的这个有价值的。好，我是汤伟进，谢谢。希望我的儿子呢在将来呢能够拥有除了知识以外呢人品跟智慧呢他也都能够具备的。我是汤伟进，谢谢。